客家漫天下，主持秦俊；客家满天下，主持陈云。 各位叔伯兄弟、阿婆阿娘、阿姐阿妹，留睇秦俊呢集《客家漫天下》节目，要同大家见面。上一次讲去一只典型嘅问题，一只陈家人在冯某贵通知之下，就在人类王通知之下，同埋检查嘅情况嘅分析。检出咧就讲一只教育一只问题。大家在报未见到咧，就系危检疫就录音嘅时候做一只发挥，因为发挥咧就系太平检签有。即係封王嗰只法徽，就因為係兩年前咧，樓梯同埋一班靚佛法朋友就上去太乙山、封王山啦，聽我就因為咧一頭中槍，我就做法術一種人，就將我哋包覆香港嗰只封王，就用一隻閃劍鑑念，一隻木鑑，一隻木鏡啊，一隻木柱，就係。頂見咗一下下底，都拎到只蜂王就唔喐嘅，嗱就一班人就兩人就前就去釋放啊！釋放香港看來好似有啲亂，但係咧慢慢又變好嘅，即係慢慢以前就話用共產黨冚打冚殺啊，香港咪撕毀其實冚嚟都鎮壓嘅，香港將來咧共產黨造反伊朗四千人就變成就中國嘅城市城市啦，變潛進一樣。但是呢今天又没人肯讲法了嘛，今天就喊基本法可以小改的话伊朗四千人呢将来可以熟悉的或者永远就是人香港就是一国两制啊，大家香港要出入要法治，然后他照样运动上法，太多一条给自己共产党搞添的。所以呢看到呢就喊做完人家法术之后就是就封王人家神保护香港的神封了之后呢香港就变好，即系一片光明。所以今日咧做咩庄嘢就洛阳先是庄嘢发挥，之前都阴天睇埋落水啦，见到庄嘢发挥，然后咧白梅咁样就阳光普照啊！即系我哋嘅香港就系充满希望嘅地方系嘛？即系我哋以前号叫啊叫祖先，在河南经过广西落去广州，然后咧就慢慢就落元朗啊。平山啊，金田啊，要一般就去本地啦，另外就一般落去双水巷啊、市工啊、太埔啊，其他前湾啊，一条地方一条做我哋客家村啦、啊，我哋自家人的地方，但系一样咧就本地人、自家人，就本地人、客家人，我哋做喺当上班，我哋做喺唐人，唐人就做喺唐山，唐山喺香港啊，但系咧。見到唐山就分咗一邊啦。一八四二年之後咧，因為英國人即係我哋客家人講嘅馮某貴啊，英二王統治香港，香港嘅地方就變係人街啦，一邊變唐街，變化街，一邊就一邊滿清政府啦，或者民國政府啦，人民共和國啊，就共產黨統治呢一邊咧，就人街呢一邊就係英二王統治，英二王批執。港独过来统治新界边咧就有李明观啦，啊，即系李明观就比较叻啲啊，即系李明观就除可以当然讲英文啊，英国人。另外一方面咧，佢就学外地条话，学广东话，即系本地话。另外一边咧，要比较叻一条，譬如黎敦义啊，条佢在以前佢在一把。以前在應該在佛山啊，或者福建那個地方嘅傳教嘅，在一趟狀態叫做食廣東話，有些潮州話，有些客家話，就以前到裡面講出一種人物，所以以前英國或者殖民政府處理一新界問題就比較成熟或者比較嚴肅一點，就係話通情達理他们就向民讲物嘅话，政府做物嘅规划，建物嘅公路，或者建埋学校，就同埋啲就向民好好商量，大家做把这样事情做好。 今日出咧嚟就讲嗰只问题就比较矛盾，可以讲啲矛盾设置啊，用咩电话啊，用咩土地发展，用咩补偿问题。今出讲问题咧，主要系啲客家人还有充实问题，教育嘅问题，因为我哋客家人做生意，老实讲咧就缺唔少潮州人量啦，用咩叫用咩叫做量？亦就係一般我哋客家佬就客家婆、客家佬就覺得咧，潮州人就慳錢啦，比較啊，計得計數計得計得清一點，所以佢咩做生意做得好。我哋客家人做事情，因為我哋客家來自來源唔同嘛，我哋客家以前去做官啊嘛，以前就喺河南啊、中原啊，太粗太富，我哋做事情太手太腳嘅，天下。天下为以天下为经验嘛，赚啲钱有时骗友来帮下数啊，或者有时冇赚得钱变啲益处啊，所以我啲客家人就钱赚到啦，也用来散那个，所以两面存到钱咯，两面好咧，存到钱当然要开天咩耕种咯，哪个方面咧存到钱就是我哋做强嘅就在于读书。所以我哋客家人好重视一个东西，做一个港督传家，就一方面港铁，一方面读书，一方面强嘅就战意，读好就学教，强好就老师，尊敬到老师，慢慢咧，五六十战意啊，七八十战意，更起要一扎神才啊嘛，冇呢个啊，太家族五千年或者太家族万人才嘛，更要一扎神才咩神人才咩？上太學咯，上太學啊！到將來做醫生也好，做官也好，去外國去留學也好，起碼做個人才都出眾嘛。因為要做我哋客家人啊，保存我哋傳統，我哋一種個蘇太傅一種傳統，就港督傳家。在英語王統治嘅時候咧，就係在教切之前，就英國殖民政府嗰陣時咧。香港嘅教育就比較容易一啲嘅，而且雖然來講咧，就要分開中文中學，讀法文、讀唐文，另外一邊仲有英文中學。英文中學一般來講就比較容易上大學啦，去上香港大學啦。但係報名咧，英國政府覺得你讀中文就有條出路咁啲啦，所以咩要中文大學咯？香港中文大學，所以一般咧就。從浙江啊、江蘇啊、湖北啊啲地方來一條讀書人，譬如錢穆先生啊、廖仲三先生啊、唐冠依先生，一般就在淺水埗，就桂林街一趟，譬如去間嗰個聖亞書院，就經營得就非常艱苦嘅。後尾咧，英國政府覺得你經營得很艱苦，就不如咧。就在新界萬有水的三條，就開咗三條，就重建學院啦，聯合書院，緊緊就係新亞書院三間就合併埋一齊，就在中泰中文泰學堂咧，就要講要以中文為主嚟學教，當然有啲地方就用英文嚟教，但起碼咧就可以用中文嚟教，中文中學畢業嗰度亦可以考中六嗰陣。仲睇陣啲博士咩中文大學讀書咯，所以報名就要讀中文，就要讓佢上大學，仲所以天台讀英文，然後就係英國人做書嘅方式啦。蘇人佢更係以英文為主啦，因為佢一隻英國人咧本來語言本來一種教育一隻方式就係用英文啊嘛，他亦通知唐人。同時發明，佢用嘅發明嘅方法，亦讓佢變熱上氣啊！但係有五強變熱，讀英文、讀中文，亦讓佢上氣，亦讓佢可以生財。所以在以前咧，在香港咧，即係叫職場嘅香港都粗魯嘅，有隻間啊，有隻相差嘅嘛。而讀英文中學嘅，讀中文中學嘅，在社會上也一樣，要。啲廣東話，包括變廣東話啦，但係一條唐書或者一條文書，就係用嗰種我哋講精品書或者即係個精體書。精體書就係日出由清朝日出一直用到香港，一路用到近啦。但係後面咧，因為教職之後咧，共產黨統治香港，英語王朝嗰啲啦。因為開始變嚟固然正佳喎，簡體書用入學校， 然后渐渐呢，如果学够咗讲普通话，普通话教中文，而本来我哋香港咧就渐渐唔咩用我哋客家话嚟教中文啊，我哋以前屋企讲客家话，有时教一条啊，一条晋江嘅闲文啊，或者一条啊古老一条书，就用客家话教啦，就纯种嘅讲。但系学够咗讲广东话，广东话就冇乜所谓啦，广东话就系好古老一种。漢文或者漢語嘅啦，但係而普通話而唔咩外地南方人或者外地廣東又好客家又好潮州又好，唔咩外地南方人嗰種語言，外地南方人或者廣東又好粵語又好客家又好潮州福佬又好，外地一種語言係比較古老啲嘅，佢傳就起碼就係去到隋唐嗰種就。潮台，或者再古老啲，然後潮州啊，有條音咧，就建國時嗰條音啦。啲兩面計學普通話咧，普通話就係明朝做起一種官話，咧明朝而傳到明上祖，而傳到一隻蘇都，就傳到去北京那邊。傳到北京那邊咧，而就混合啊，啲蒙古話啦、滿族話啦，就慢慢就變得重啦，仲咩好正宗嗰種唐話，好正宗嗰種漢語，所以我哋就唔應該學嘅。另外就係冇咩分別啦，我哋學係廣東話或者用廣東話嚟教書嘛，基礎用咩冇問題啊，唔有出埋問題。普通話好容易學，因為普通話簡單嘛，其實簡化嘅就漢語。圈胎就看見，唔咩嗌啲古老一種唐話，唔咩古老一種唐音，咪古老一種唐音真難嘅。北方人學南方話比較難，南方人學北方話，其實上條夠添，其實上條摸索一下一種音一種轉變啊，這樣而去睇落去清去到基礎，而就識講啦，或者聽到基礎。以前嗌啲在鄉下聽到基礎，聽啲原創就過一條咁樣。國語流行曲啊，聽得多就識啦，唔需特別講，唔需特別學嘅，所以而我哋以前在元朗啊，後在其他地方遇到上海人，或者遇到其他啲人，佢唔識講廣東話，講國語，咁我哋聽得明白，或者講鹹鹹淡淡，聽得明白，唔需特別學，又唔係特別難。但係叫接觸起，佢將嚟啲本來嘅一種古老一種語言，本來一種漢音、唐音嘅歌啊，變成一種。圈胎一種漢音，圈胎一種漢音其實係有成四五成係來自一條蒙古話、滿族話，我哋講扶語啦，扶人攣嘢一種扶語，即係叫咩正宗一種漢音。所以我哋唔應該學，我哋唔應該特別用時間嚟學，或者用佢嚟教中文，因為一條中文裏邊一條古文啊，一條音律啊。我哋讀一條唐詩也好，讀宋詞也好，或者讀以前一種書卷也好、錯詞也好，一種我哋讀一種我哋廣東話也好，用客家話也好，讀起一種啱一條音，啱條音律，讀得好好聽。用國語嚟讀，或者用普通話嚟讀，一條音夾唔到準，夾唔到準，咩浪費嘅，學唔到我哋條古老一種法哈或者漢唐一種古老一種傳統嘛。所以咧，種。叫接触起保存嘅咋，繁衍一种文化，繁衍冇演而往后，原因就系因为以前就七明馆就来到香港之前，叫七明馆唔咩简单啊嘛，后到叫在英国嗰边，亦系出剑桥大学，亦系出牛津大学，都一条后叻一种大学，要研究咧，主要就派嘢就喺度后到七明治啊，要在香港啦，以前就新加坡。或者馬來亞啦，要到佢在一條南太平洋啦，要後代要拳鬥，後代天方其搖呢個學個同時，另外咧，如果喺在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即係仲喺民國統治嘅時候咧，一條後代我哋香港嘅青年軍，佢會學廣東話，或者學比較古老一種唐人一種思想，唐人一種文化。派佢幾張一，有時候一人班制去江州見以前一條翰林來讀書。所謂翰林就係佢以前佢在清朝嗰陣時一條廣東人，江州一條太文人太學書，佢就去靠北京嗰種詩啊，靠以前嗰種科技 就中了几之后，中了进书之后咧，又就封了做翰林，佢就太叔啊，佢就叫叫满清灭亡之后咧，一班翰林，一班太叔，佢咪出咗光族咯，出咗光族，佢一样教学啊嘛。所以以前英國政府的地道，日本後日本後也咯，日本以前那種儒學問那種人啊，唔見土地名牌，就係外地移民那種唔見啊，土地名牌，就係利惡逆俗，另外一種唔見得啦，唔見有慢慢來。佢都喺度學温學校，佢咪緊緊佢咩？出面啲政府咩批嘅條出面幹。我哋以前咧，英國人講嘅就出面幹，做個 cadet 就係 cadet 啊 ，cadet 就學幹啦。即係以前講咧，你中嘅科技做香，有一件咧就太幹啦，慢慢學就個 cadet。咁日本人做啲江浙土，我嘅就中文做香，佢咪落嚟又香港。做里面官然后，咩就做政府官然后，佢咩都识得嘅就发明一种文化，识得嘅就古老嘅传统，佢咩人就好好问下两民界啊，问下风俗如何，问下条民生如何，然后咩人叫统治嘅香港好好做咯。等于叫出做香，你咩用嘅种方法咯？叫出做香，你批一条共产党一条五十五师，慢慢学问嗰种人，佢落来智慧嗌啲。英國培養出嚟嘅片政府官，而慢慢學問就要講普通話，要唔多識輕推社會兩文官，要唔識法治物嘅，要唔識三權分立咪仲跌得，而亂掂嘅同，一方面就令到香港嘅政治非常就搞壓，因為好多司會啊，好多有啲公警警察鎮壓。以前咩嘛？以前後後輕啊，而唔而司會咩司會而教聲咩教聲啊，教聲咧又中毒咩出嚟接咯，跟住就曲裝或者鼠裝出嚟接咪咩酸啊，做咩酸咧接咪唔要慢慢看啦。警察用咩啊？警察唔出嚟接嘅喎，警察就一下就鎮壓啦，嗰只就喊嘢咪個手遊嘅共通嘅就環境。破壞一出案，然後就捉你，上法庭交一牌，警上去採管報到，去採管報告，浪費人家時間。然後就係叫住做香港兩面計暗人，社會流之下亂人，用咩因為一種人搶人出嚟，政府作家用咩人人人，人搶香港人搶人同外地以前鬧一推一樣，最後遠啲啦。以前英國人統治仲咩？默計做係好順利啦，有時候做係愛外啲跟蹤下咁樣做啦。但係見下就情況唔咩咁樣啦。見下社會之所以亂咧，就係通知香港一班就係要逼人送落來，唔咩好盡衝外啲繁人，或者外啲廣東人、客家人、或者香港。鬧一胎以前影響人一胎人一種思想一種生活習慣，佢將共產黨一套也嘅帶落來，外地都跌到了而過往也潛進河，而根本上呢啲情況唔咩樣啊嘛，外地要咩喊佢廢啊，都總之唔咩樣，外地唔習慣啊嘛，而通知香港用香港方法，用香港以前一套，後後做香港可以混得識，本來香港。社會好富裕噶嘛，咪就趁咗幾十年前啊，成個社會好有錢，政府也好有錢，本來好容易通知鐵房，北京也有好多生意，生意在香港，國際社會也好多生意在香港，好多人要也做，水都缺咗，又有人屙屎，又有人冇地方出，所以香港教人安難教，就因為通知香港一班共產黨一班幹啊。一隻入皮香港一班有錢佬，一隻入皮擦鞋一班幹，亦經常偷後北京，經常將一隻通知香港一隻節音咧，就挖喺北京啦。但係啱見啦，北京話曬輸啦，香港賣咗共產黨幹啦。其實共產黨唔多嚟香港啊嘛，佢有時講下話，但係佢啲人攞幹啫，佢冇啲行李有地方啊嘛，因為香港人麻煩啊，呢度就衰啊嘛。但係咧，一班香港一班幹。 一般有钱楼就紧上佢上北京，阴阴湿湿啊，要抢书乜嘅人咁，然后就喺家传咧就两边都落嚟香港，喺中喺嘛共产党两边啊，其实就冇人有咩拥有肥书嘛，譬如香港发生很多书写很多就诗会啊。一隻以前啊，占領嘅總運啊，占領汪國啊，一隻檢驗人坐亦人坐醫一晚，汪國永遠啊打狗啊釘轉條啊，別件都冇話出啊，冇話講，唔用咩話講，完全冇，完全唔理你啊，結果有條書情香港人夠聽嘅，點解你有條書情就別件眼中嚟就後間彈啊嘛，以前你看廣東看唔冇看新疆啊，你看廣東啊看。其他地方上海啊福建的地方去跟买化工厂一把火一种民众一把火烧的就有警察做的大就有人家香港人电击开转条警官的眼中看见就烧书情现在两千人也把人觉得好太书但对于北京的官员来讲也叫烧书情比起新疆就是吧所以呢香港出人太问题好多是因为香港人的内部啊有点人利用的别件咧就命令啊家传咧就家传先知啊来统治香港嘅，当中嘅放弃啊统治香港嘅责任啊，将责任推别件身上，你搞到香港人安。如果将香港搞稳后，要咩人安难嘅啫？而将基本法一阵伊朗私情嘅人严悭嘅拿走嘅，修改基本法嘅，有啲地方就内政权。贵香港北京搞得清清楚楚中国还中国香港还香港大家好好相处能用住呢香港又恢复返太平挨啲唐人佢就犯人佢有能力统治香港唔咩话谋去英国人咁得因为以前挨啲犯人就安泰的帝国从汉朝以来所以我的繁人统治安泰的地方除了蒙古人或者满族人统治过两个朝代之外所有的朝代后的朝代所有的朝代比如蒙古的朝满清的朝外族统治后的朝代宋朝明朝唐朝汉朝全部就后的金朝就没太差特別宋朝統治得好好，所以我哋漢人統治明朝有咩太差？故所以嚟講咧，所以天愛要份先成，或者香港人能夠統治後香港，繁人能夠幹後繁人嘅地方。雖然英國人統治香港後，但係英國人照嘅唔咩話香港一天衰，我哋一天救翻後。多謝大家。